好，翻嚟第四节星期二得到啊！我哋呢排讲好多经济话题，似乎都相当之吸引，啲收视相当之唔错。嗱，提翻大家记得咧，都系嗰句，帮我哋欣赏多啲 YouTube 漂亮嘅广告吓、啊，见到有广告，帮我哋揿入去睇下呢啲广告里面嘅内容啊，咁样会对我哋个帮助好大。咁我哋而家初步咧。其實廣告的效益咧，對我哋嚟講都好明顯噶。而家睇到係好明顯，條數係好咗好多嘅。咁呢樣嘢就希望大家各位網友繼續幫手。 嗱，因為咧有啲網友就話咧，喂，好幫手，盡量睇曬我啲廣告啊，唔飛啊，跟住有啊有 kick 啊。咁但係咧，我想同大家講咧，嗰啲廣告咧，其實你哋睇曬係最好嘅。咁但係咧，如果你哋 kick 入邊彈出嚟嗰啲巴 一 banner 或者嗰啲巴或者側邊嗰啲廣告咧嚇，係幫助最大嘅原來。所以咧你哋盡量我鼓勵你哋咧就睇嘅，逢睇就 cut 就 kick 一下，咁啊一下兩下咁啦嚇，咁啊睇多啲咁嘅廣告。 要唔要睇某個時間先得㗎？ 唔使嘅。嗰啲廣告 kick 出嚟咧，你唔睇都得嘅嚇。總之你 kick 佢咧，佢會自己彈個網頁出嚟。 佢冇講。係 啊， 唔係總之你撳落去咧，唔影響你收睇嘅節目，因為都喺另一個網分頁嗰度開出。 佢會彈一個彈一個一條 link 出嚟，就變成咧就另一個網頁。咁咧嗰啲而家最多就講 Bitcoin 㗎啦，嗰啲廣告其實最密係 Bitcoin 嘅。 我入親去都 How to trade Bitcoin 咁樣，有鬼佬出嚟講啊！Enjoy 咁樣， 次次撳親落去都係 Bitcoin， 次次都係 Bitcoin 嘅，係啊。所以咧 Bitcoin 係抌好多錢出嚟做廣告嘅。咁我可以。可以同大家講咧，自從大家幫我哋撳廣告依十零日咧，我哋嗰個增長咧係廣告收益嘅增長係有接近50%嘅增長，咁非常之好噶。咁啊，多謝大家嘅支持啦嚇。咁啊，嚟緊咧，我哋有望咧，我哋嗰個廣告收益可以翻一翻，啊，即係全賴各位廣大嘅聽眾幫忙。咁啊，今日咧其實要講股票一定唔講唔得噶啦，因為咧我哋星期一錄音。星期二出街，我都話咧，盡量配合星期二出街咧，因為我哋已經感覺到個市唔係好得。當然咧，我絕對估唔到美股會跌千幾點嘅嚇。但係我係 feel 到個市要跌。點解會 feel 到個市要跌咧？其實係咁多年嚟咧，由90年代開始嗰個經驗嚟嘅。因為每逢香港嘅農曆新年嗰三日假期咧。通常有時掕埋星期六日咧，有時有成四五日長假期嘅，咁最少都有三日係香港公眾假期，係香港冇事而紐約有事，最多咧就係喺嗰邊玩嘢，即係趁住你放假咧，嗰邊就沽就掟你嘅市，跟住一開市就變大黑盤或者大紅盤，是但做一邊嘅。咁點解我一路提醒啲網友，喂，要唔好買嘢喎，依啲時間會跌嘅喎。有個網友好佢早幾年佢問我點樣，我可唔可以買樓，就買只樓啦。我話你有，總之你有能力就要買。咁佢最近咧就問我股票點睇， 多 cash 先得喎。 咁佢本身有 cash 嘅，咁啊啱啱咧， 所以有時咧揸 cash 係重要嘅。 啊，當然啦， 如果你真係手頭比較緊啲，勉強上到車，你咁咪變咗上咗車咧，就揸唔到 cash。喺呢啲可能關鍵時候可能要入貨嘅咧，就變咗冇得有， 變咗冇機會啦。即係變咗有時有好多嗰啲筍嘢咧，就執唔到。嗱，咁佢當時咧，因為我就根據翻以往嘅經驗咧。係，其實唔係年年都會適用嘅嚇，因為今年咧係發生一個，即係其實莊家係部署緊一個大牛市嘛。咁我舊年其實八月份開始同大家講過股市會上30000點，當時股票係25000-26000嘅，呢個26000點未到嘅時候，我同大家講個市有排升嘅，係會一路升，一定係我當時喺八月份嘅預測咧，係會見到30700點嘅。咁當然2017年咧見唔到，但係見到30300幾，呢個係2017年嘅高位，到咗2018年就33000幾啦。咁當時點解會有呢個預測呢？就係、是、我見出邊咧坊間好少散户去參與呢個股市，大部分嘅散户由我哋以前識得嘅散户全部都投曬行，真係投曬行㗎。佢哋 因為其實個市都淡靜咗好耐啦。 2015年咧嗰鑊輸咗好多錢啲人，嗰、那個大港股大時代。曾經一度衝到接近27000幾、28000，跟住咧就跌翻落嚟，跌翻到20000點以下，咁啊殺咗幾千點，死咗好多人，同埋 幾千點啲散户冇戰鬥力噶啦。 唔係，同埋熔斷機制啊，大陸熔斷咧推冧香港嘅嗰次2015年，咁所以咧其實係2015年咧係輸死曬好多散户，而點解啲樓會升得咁勁咧？係啲人咧 股 票唔夠膽玩啊，就全部買曬樓，乜都唔諗啦。唉，唔好同我講，再同我講股票，所以咧。股市我可以話今次點解我舊年八月已經同大家講係 升幾千點咧，係因為我哋所有，我哋唔係話，我哋識嘅人係代表曬全香港散户，但係我哋睇到好多嗰啲叫做人哋唔會留意嘅蛛絲馬跡，就係咧，除咗散户之外咧，即係因為我哋都有啲朋友係做證券行嘅，佢哋話基本上咧，本地證券行冇得做，根本啲散户就冇人買。 呢個亦都係主要個數據來源之一。 係啦，因為我哋有啲朋友係開證券行，我哋知點啊，中型啊、小型，我哋都識得朋友係咁做嚇。咁我哋亦都曾經就計劃收購一啲證券行都有。咁變咗咧，我哋知道掌握到呢邊咧係好多係。唔夠生意做嘅，變咗要賣盤，因為我哋收好多盤。 佢好多證券行變咗係唔可以靠做證券嘅買賣，佢一定要做其他嘢、其他服務。 唔係啊，而家本地嗰啲證券行咧，基本上佢哋完全冇競爭力嘅。第一你鬥唔過藥材，都最平嘅。咁啊，如果純粹落盤， 除非你鬥 唔贏一通， 同啤殼集團一齊咯，即係做下啲發新股啊， 冇嘅有幾 多配售啊嗰啲咯。 大部分都冇呢啲生意做嘅，因為呢啲人哋唔會揾界外人，一定揾自己人做。 唔係啦，好多行仔咧就唔係做呢啲嘅。 啊，咁當然 做其他某工作、某類工作。 嗰啲行仔咧，佢本身有已經埋曬班啦，即係咧你嘅出邊冇生意嘅行仔就永遠冇生意嘅，所以只能夠賣盤嘅啫。我哋舊年都話收咗好多呢啲咁嘅盤，係做緊嘅，經營咗幾十年咧，都話要賣。咁啊，連埋成盤生意賣，唉，唔做啦！老闆退休，又冇生意，又唔賺錢，因為咧開證券行係唔賺錢嘅。變咗我哋有呢啲咁依方面嘅數據，我哋已經咁即係已經知道啦，即係出邊個散户參與程度咧係低到不得了。呢個第一點。第二咧，成個股市由大户控制曬，因為咧你睇翻又開咗個港股通啊、滬股通啦，但係咧大陸落嚟嘅錢唔多。其實咧，大部分嘅港股都係由大户買翻曬。今次依個勢要炒上去咧，我最新嘅預測咧係會上40,000點，但係未必係賣俾香港人，因為咧今次仲多咗大陸人落嚟買。所以咧，我哋即係而家變咗大户嘅客群咧，去咗大陸嗰啲客個目標去咗大陸客度，就唔再係你香港人啦。因為咧，你啲香港人學得太精啊，香港人太精。賺唔到香港人錢，咪賺大陸人錢咯。但係咧，大户又進入唔到 A 股市場，只能夠喺港股度冇高弄低。咁我點解會話俾人即係聽叫佢沽咧？嗰個網購 PM 我嗰時係470幾蚊，問個騰訊會唔會買，我起碼要跌50蚊。如果唔係咧，一定 都差唔多跌咗50咯。 唔止啊，跌咗60幾啊，最低咧去到410啊嘛。 而家 420幾啦， 420幾好似 冇41幾啫，爭而家多幾蚊。 我今日下晝睇就42幾啊。 而家唔知啊，我冇睇到啦。咁所以我當時同佢講咧，我話起碼個市當時仲係32,000幾，我話起碼要跌到31,000先有得嘅，先可以考慮。如果冇31,000咧，就唔好諗。 Tony 或者係咪咁講？如果用股票術語嚟講，即係而家香港個市就係班莊家其實收曬貨，係收乾曬， 係 冇乜街客。 有街客有嘅，因為香港以前散户參與程度好高噶嘛，而家咧我估唔超過20%。即係真正嘅散户嘅參與係佔個大市唔到20%，而且佢哋咧當然香港好多有錢佬噶啦，係咪先？好多有錢，唔好有錢佬，好多有錢嘅人，亦都好多有閒錢嘅人。咁咧，我都話俾你聽，我啲客以前啲客，嗱佢哋買物業可以買5億啊，買3億啊，2億咁買，但係買股票咧，每隻都唔覺得買多嘅喎。買10,000股新鴻基啦，見到平就買多10,000股恒生。 係，喂，始終買唔到多嘅嗰啲。 唔敢買啊！佢哋話：，喂，你叫2億買落恒生，我邊個夠膽啊？連恒生都唔夠膽買2億啊！但係買一隻鋪夠膽買2億。咁所以咧，你從依班人嘅心態係睇得出咧，根本香港人已經好少人夠膽去大手買港股。所以咧，散户嘅參與程度咁低，係。個市係純粹由大户做上嚟嘅，所以咧點解沈大師每一次分析都錯咧？因為佢完全個思維停留喺90年代，完全唔係新思維嚟嘅。點解咧？佢自己都喺證券行做嘅，點會睇唔到咧？你睇你一間證券行，你睇唔到分別啊嘛。我哋睇幾十間證券行嘛，咁咪知咯，係咪先？即係我唔係話我哋睇去控制幾十間證券行，係有幾十間證券行俾盤我哋，係賣盤啊，賣佢嗰間證券行俾我哋。咁我哋一睇到呢啲情況，喂，好明顯出邊真係唔夠魚啊！因為咧，證券行唔夠生意做， 我係基於呢一點去判斷散户參與程度係低到不得了嘅，所以個市咁樣升法係一定係大户係完全控制個大市。咁完全控制大市咧，會做啲咩咧？我哋要分析大户嘅心理啦。因為咧，你炒股票咧，你唔能夠再用散户嘅心態去分析，你一定要諗大户點樣諗你班散户。 即假設你自己開莊， 冇錯啦， 要點做？ 冇錯啦， 即係個市咧係可以俾人玩嘅。咁佢點樣玩你班友咧？ 冇錯啦，所以咧。每逢我去年點解九月尾嗰時叫大家同大家講嚟緊有個大升市，我同人講三日升一千點，個個都話我傻。結果十月翻嚟嗰三日就升足一千點，兩日啫。其實嚴格嚟講，一日升700嘛，一日升300嘛，兩日就一千點啦。點解我夠膽咁講呢啲嘢咧？因為當時啲人就係搏你唔夠膽過長假期嘛。大家有冇發覺每逢假期翻嚟都大升啊？聖誕節翻嚟一路開始升到元旦，跟住咧連續十幾日。港股由29,000升到上33,000，呢4,000點就係由長假期之後升上嚟嘅。每一次長假期其實就係心理遊戲啫嘛，大户擺到明嚇你嘅，你夠唔夠姜揸貨啊？因為嗰幾日可以發生好多事嘅喎。因為以前香港人咧，從來長假期就唔揸貨嘅，因為揸咗貨咧有機會好慘痛嘅回憶啊嘛。 經歷9.11啊嘛。 唔知㗎，你唔知發生咩事㗎，所以美國可以搞成咁嘅嘢。我可以跟大家講啊，喺美國沽空掟千幾點落嚟，同香港揸上去炒港股炒過10,000點，係同一班大鱷，唔會有第二個噶。不外乎高盛，不外乎大摩，不外乎 J.P. Morgan 啊，即係咧再加你 UBS， 再加你德意志，再加你法興法巴，係依班大鱷操縱曬噶啦。全世界都係依班人控制，即係都係依班人控制嘅股市。係咪？咁所以咧，佢哋喺美國做嘅嘢係影響香港，調翻轉頭又係喺香港做嘅嘢影響翻美國嘅，因為咧佢哋要供你 A 股市場供唔到嘛，咪喺香港搞你咯，係咪？仲有香港個股市咁亢奮，點樣打謝你？咪沽美股咯，美股橫掂累積咗咁多升幅，橫掂賺咗咁多錢，一鋪就掟殘你，冇錯啦。喂，掟你一鑊，而家啲人成為驚弓之鳥啊，已經夠膽唔夠膽揸貨啊？我夠膽講，到我一路都話個市會跌到年29，點解年29啊？年300,000，大家都唔會出嚟做交易噶啦，佢唔需要嚇你噶啦，因為大個個都翻咗屋企啦，唔會出嚟做交易噶啦嘛。所以年29去買股票咧，我覺得係會買到相對低位同埋安全啊。點解咧？你而家買你要驚幾日啊嘛？你年29買你唔使驚咁多日啊嘛，係咪啊？所以咧，呢個係包括埋心理嘅。買股票咧有一樣嘅好重要啊，你買啱都可能要輸錢。因為在你食糊之前，在市升之前，可能你被人嚇了出來呢，是不是啊？ 經常散戶的問題在這裡，大家都是這樣 問了出來， 沒錯， 很容易嚇一嚇， 因為我看， 不要說閃人， 因為我看昨天呢，個低位，即是說星期三的低位呢，去到行，說現貨啊，30210，差一點打埋30200隻牛，即是30210以上牛證是500打曬靶，我覺得其實依個已經係接近低位㗎，我想買㗎，其實因為其實同低位唔係爭好遠嘅，不過有個問題啦， 好難摸底嘅始終。 唔係啊，買咗之後你要驚4-5日啦。喂，今日你估唔估啊？聽日估唔估啊？你可唔可以守到？依兩日你已經食驚風散啦，跟住仲有禮拜六日咧，禮拜五未估，你估今晚聽晚會唔會玩嘢咧？ 同埋大係啦，大户最主要同埋就係做你啲牛熊證啊嘛。就要剁曬你班， 仲有美股，仲有美股咧，從來唔使睇盤前嘅，美股淨係睇半個鐘頭嘅啫，就係3:30至4:00，每一次玩嘢都係依半個鐘頭嘅咧。今次跌1,000幾點就喺依半個鐘頭內做出嚟嘅。所以咧，我哋嗰日做節目咧，美股跌100-200點嘅咋，仲一度倒升翻，喂，一度跌翻30-40點嘅咋。我哋做節目嘅時候，我哋錄音嗰時候完全 feel 唔到，一啲感覺都冇嘅。到我哋翻屋企瞓咗覺啦，第二朝一瞓醒，哇，跌1,100幾啊！喂，道瓊斯指數從來未試過跌過1,000點嘅，之前最勁嘅好似都未試過跌過1,000點係嘛？ 好似冇， 好似冇，我印象中冇試過跌咁多嘅。咁今次跌1,100幾，點解？因為個基數大咗嘛。今次只係4.幾，唔夠5%。之前試過跌6%，因為嗰時10,000幾點啊嘛。咁因為咧嚟緊嗱，我可以同大家講咧，嚟緊個上落係會越嚟越大嘅，而且係絕對牛市未結束，因為今次咧有個網友貼咗張圖出嚟，就恆指咧係破腳穿頭。咁咩叫破腳穿頭呢？兩日嘅走勢， 一個短一個長，兩支大音竹，但係咧第二日嘅音竹咧係長過呢個叫做第一日，咁咧變咗一個叫破腳穿頭，破咗下低只腳，穿咗上面個頭，嚇咁呢個咧形態咧喺股票嘅形態咧係一個好惡劣嘅形態嚟嘅，幾乎咧係等同咧股災。不過我可以話俾大家， 所有陰陽燭理論都係咁講啦。 冇錯，陰陽理論，但係我可以話俾你知，呢張圖係大戶畫出嚟嘅。而家所有嘅技術位，所有乜嘢20天線、50天線，全部係大戶精心嘅畫出嚟嘅，因為有 85% 係大戶操縱嘅，每一張圖都係大戶度出嚟，係點樣算計你啲散戶？因為你識睇，大戶識睇噶嘛，唔通憑一張圖你可以判斷升市咩？唔可以，你唔能夠100%信曬張圖啦，因為嗰張圖係由大戶所繪製。 不嬲都話大戶要畫張圖唔係好難，佢要推喐恆指唔係好難啫嘛，買幾佢狂攻幾隻藍籌就已經推得喐噶啦。 因為嗰幾隻嘢喺曬佢哋手上噶嘛，佢哋要推用乜嘢啊？仲有佢哋係可以同時做嘢，只要買咗貨現貨期指就自然升，佢兩邊賺你嘅。到底要沽你嘅時候一樣嘅啫，沽你期指，你咪去接咯，跟住佢再掟現貨，你接埋嗰啲貨，跟住咧佢再掟，兩邊一齊掟，你接都接唔住。咁佢咪個市咪跌落嚟咯？跌落嚟佢等你斬倉啦，你斬佢咪接你咯。係特係呢個係一個心理遊戲嚟嘅，同埋咧佢在明，唔係你在明，佢在暗啊嘛，係咪？咁所以咧，今次我哋有聽我哋節目嘅人咧，其實有好多網友都話啦，唉、哎，好彩啫，聽咗我哋咧，其實我上個禮拜已經上個禮拜二唔係今個禮拜二已經同大家講話個股市有啲唔係好妥喎，要大家沽貨喎，或者咧你如果想買唔好買嘢住喎，會有一個似樣啲嘅跌幅喎嚇。咁、啊、當時我節目就冇講31,000，因為當時我都冇諗到即係佢夠到咁長遠，淨係覺得唔係好對路，長假期先時要挫落嚟。但係挫幾多咧，亦都唔敢話估得太多啦，係咪？因為始終個大升市， 你好難估到咁準確點數嘅， 一定估唔到咁準嘅。但係今次咧，其實已經係超出咗我嗰、那個，其實係超額完成啊！因為我估係可能係31,000啊，或者38,000啊、37,000啦咁上下。點知今次咧係懟到落嚟32,000，仲有機會咧破埋。點解呢個位咧？其實我覺得接近底位嘅原因咧，就係上一個阻力位就係今次嘅支持位。上一個阻力位咧就30,350好似。咁變咗咧，呢個係上一次嘅高位啊，即係上一次個浪嘅高個浪頂嚟嘅。咁今次嘅浪頂，因為上一次上到去30,300之後咧，就坐到落去28,200，28,100啊，係跌咗2,200左右嘅。咁今次因為個幅度大咗啦嘛，因為今次個基數去到30,000嘛，跌落嚟嘅幅度大咗咧，就可能有機會咧掂住30,200啊依啲位，即係比上一次嘅阻力咧，變成今次嘅支持咧，可能都仲要推低少少，有可能甚至乎30,000穿埋。即係有咁嘅可能性啊！大明， 過年前， 我係睇呢幾日，點解一路同人講睇到年29咧？因為年29嗰日咧，就算買貴啲咧，你都唔使俾人嚇咁多日啦嘛，係咪啊？因為如果你琴日買咗，你星期四、星期五下個禮拜有4日交易嘅，你俾人嚇6日喎、啊，要、哎、你要食6日，你有排驚喎。喂，散户心理質素唔係好好嘅啫，所以咧最安全係年29去買。啊，咁咧，你買咗，你起碼唔使驚咁多日咧，你做錯機會細咗，依個係連心理都計算埋在內嘅因素、啊嗯、所以我都話一路等，我就算自己年29可能貴過而家嘅買㗎，有機會㗎。咁但係你起碼唔使俾人嚇咁多日啦嘛，嚇、啊、慢慢你要睇住個股票機瞓覺，好辛苦嘅啫，係咪？買貴少少啦，寧願係嘛？係咪咁講啊？咁、而且大戶要做，一定係撳到你最撳到你去嗰一兩日，喂，你自己覺得？心大心細，誒、哎，不如我都係平倉算啦，蝕少少。 我睇你揸咩咯？你揸正股咪可能冇咁緊張咯， 好瞓啲咯。 你揸牛熊啊，大鑊啦！ 係啊，揸正股好瞓啲咯，係咪？唔使話三點鐘扎醒嚟睇，望一望部機係嘛？ 因為你揸正股咧，你仲可以慢慢等。 係，我係啊， 仲有一等。 係，即係咧，好似上一次上一個浪，你404蚊買嗰啲叫做騰訊，懟到落去360係嘛？懟咗80蚊嘅上次。 系， 系咪啊？ 但都可以坐住先 都有得坐嘛，你都有得守嘛。今次真系升翻上嚟啊嘛。 做下蟹仔， 系嘛？咁但系咧，如果你买咗轮咧，就打靶噶啦。轮同埋轮同牛熊证系打靶噶啦。轮都可以唔使打靶，因为未到期。你变咗你变咗好平，但系你唔卖咧都有机会翻身，唔使打靶嘛。 但牛熊證真係打靶㗎嘛，係咪？ 輪真係跌得好襟喎， 跌得九成九咯，可以。 係咯。 咁但係你如果個市升翻，你有機會爬翻上嚟㗎，嚇就係、是、有啲咁嘅機會咯。所以咧，其實某程度上咧，輪係好過牛熊證少少嘅。不過輪咧就穩笨啲，因為佢咧每日咧都會咧蝕引伸波幅，又會輸時間值俾佢，即係咧坦白啲講係每日抽水。如果用一個簡單啲嘅講法就係咧，佢每日抽你一次水，抽抽下抽乾你，升翻上嚟升唔足，又賠唔足俾你喎，因為升到抽水嘛。 大户諗出嚟啲賭具，而家攞嚟去賺錢啦，點會俾你賺咧？ 即係輸跌你都抽水咯，係嘛？咁如果計落你咧升衝上去跌翻落嚟再衝上去咧，你淨係輸水咧，可能你輸咗一半嘅升幅，即係你應該。可能賺五萬銀嘅，可能得翻兩萬幾。 所以咧，如果你唔係即係資金豐厚或者係你個心理質素極佳咧，你都唔好玩衍生工具啊！ 衍生工具咧，只能夠用小錢去搏，真係唔好諗住分身，分身係一樣會輸死嘅嚇。咁啊，喂，依節時間差唔多啦，下一節翻嚟講下展望。 好。